昔日重现，仿佛看到过去你我初次见面，温暖的烛光映射窗帘，浪漫的晚宴。多年不见，你可知道我心从未曾改变，时间会见证真爱与诺言。 人们说诺言不切实际，劝君莫要迟疑，一旦不如意就会伤了自己，难道要逃避，从恋爱中逃离？其实所谓一个人的自由应该叫做孤僻，但又怕太急，怕心受打击，进退两难时祈祷能够出现奇迹。说爱你的勇气即将消失，这勇气为何爱与诺言总伤了泪如雨滴。 一个人回家，莫名感到有些害怕，推开家门才发现家中没有他， 他的肩膀下人总是长不大，即使掉下眼泪他会帮我擦。从今后关掉电话，让自己不再牵挂， 夜深人静扪心自问，真的不爱了吗？ 不需要任何回答，宁可去装作哑。 热恋的承诺如今就当作玩笑话， 昔日重现，仿佛看到过去你我初次见面，温暖的烛光映射窗帘，浪漫的晚宴。多年不见，你可知道我心从未曾改变，时间会见证真爱与诺言。 却如此的复杂，即使付出真心也难以得到他。 看着他与他真的快乐吗？诺言变成谎言能有何办法？ 从今后关掉电话，让自己不再牵挂， 夜深人静扪心自问，真的不爱了吗？ 去装作哑， 热恋的承诺如今就当作玩笑话。 昔日重现，仿佛看到过去你我初次见面，温暖的烛光映射窗帘，浪漫的晚宴。多年不见，你可知道我心从未曾改变，时间会见证真爱与诺言。 付出真心会是谁更珍贵？追望般的声音飘渺，会有谁曾体会？不想为此争辩是非，或是谁说的对？没有经验，只能尽力描绘得更完美。誓言不可反悔，失败也不能气馁。既然再次拥有机会，怎能知难而退？今生为伴，余生相随。起点在河畔，终点就在对岸。 想大的诺言不切实际，劝君莫要迟疑。一旦不如意，就会伤了自己。难道要逃避，从恋爱中逃离？其实所谓一个人的自由，应该叫做孤僻，但又怕太急，怕心受打击。进退两难时，祈祷能够出现奇迹。说爱你的勇气，即将消失成空气。为何爱与诺言总是让人泪如雨滴？